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一代帝王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其中也包括关于给帝王治病的医生们的制度性的规定。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准时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继续为大家讲述中国古代帝王健康状况的负责人，行走在宫廷间的这些医生们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从秦代开始啊，这官职当中正式设有太医令丞，属于九卿下少府所设的六丞之一。这太医令丞主管全国和宫廷之间的医疗事宜，下面分设侍医、医长等职务。这侍医就是在皇帝身边的御医。到两汉时期，医疗体制基本上都是沿用着秦代的太医令丞制，这太医令丞仍然作为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下面的医官的分工则逐渐变得细化，设有太医监、侍医、上药监、药长等职。太医监负责监管医药工作的情况，并且向太医令丞汇报。侍医仍然沿袭了秦朝的制度，直接给皇帝来诊治。上药监和药长主要是负责药材的管理和调制药品。两汉时期还开始出现了不同性别的御医共同为皇室服务的情况，为皇后公主们看病专门设有女侍医、女医和乳医等人。而在汉代的资料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第一位女医生就叫做奕许，她是自学医术而成名，在汉武帝时期受诏入的宫，成为了一名女御医，专门为皇太后看病。沿袭陈魏君常药的这个惯例，东汉时候还专门设立了一常药太官和常药监，由他们来负责药品的试尝任务。对于这些常药官，规定他们尝的药量要超过一剂药量的十分之二以上，经过试尝之后的药没发生问题才可以进献给皇上。那这种尝药制度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一直在延续着，用以保证皇上喝到的药品是安全无毒的。另外，这汉代还设立了药丞和方丞，他们是管理药品和医药处方的。汉代宫廷当中所需的药物啊，都是由全国各地来进贡的，各个郡国每年要向宫廷进贡本地的名贵的药材，遇到宫中缺少了某种药材，这太医令丞就会派人去各个地方采购。咱们下面要说到的是一位西汉时期的名医，叫做淳于意。他在少年的时候就十分的喜欢医术，曾经跟随着公孙光和宫城杨庆学医道。这宫城杨庆还将皇帝扁鹊的脉书传授给了淳于意，并且教其五色诊法。淳于意学成出师之后啊，一直云游四方为人治病， 由于他医术闻名，所以经常被请去为王侯贵族治病。后来淳于意因为得罪了权贵，被抓到长安去问罪。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在押解他去长安的路上，女儿们哭诉父亲，这一哭让淳于意是心烦意乱，仰天长叹道：唉，为什么偏偏生的都是女儿啊，在这种时候只知道哭，却没有办法帮我去找找门路，唉，看来我这回是死定喽。就在这个时候，淳于意的小女儿叫做缇萦，表现得非常勇敢，她坚持要跟随父亲到长安，希望能有机会营救自己的父亲。到了长安之后，缇萦就给汉文帝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上书，替他父亲求情。他写道：我父亲一生行医，兢兢业业，一直受人称颂，现在他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按律应该处以肉刑，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况且连肢体都要被切断，那么即使现在父亲想改过自新，也再没有机会了。我一个小女子，身份卑微，甘愿去官府做奴婢，来为父亲抵罪，只求皇上给父亲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缇萦的这个上书是情真意切啊，汉文帝读了之后很感动，最终他赦免了淳于意，并且也没有让缇萦去做奴婢。汉文帝在赦免淳于意的同时，下诏让他把自己治疗的各种病例的档案整理上报，而且传授医术，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病例记录，叫做仓宫诊籍。淳于意在这诊籍当中记录了给宫廷王侯及其家属、官吏、随从等诊病的25个案例，在案例的当中详细记载了病患的姓名、职业、籍贯、病名、脉象、病情、治疗方法、所用药物以及治疗效果等等。更值得称赞的是，在这些病例中他毫不隐瞒地记录了治疗效果，对于医治无效死亡的也会明确地写出来，并客观地分析治疗失败的原因，表现出了一个医学家严谨的诚实态度。淳于意对于当时医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传授弟子。汉代时期啊，流行禁方。什么叫禁方呢？就是只由名医自己开发出来的具有非常功效的药方，那这些禁方始终被掌握在少数的名医手中，必须传给自己的弟子，而名医的弟子一般要经过拜师，并向老师郑重地承诺不会随便外泄，才可能得到自己老师的这些禁方子。名医之间的各种禁方不会互相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医术的发展。淳于意也属于其中一个禁方的代表流派，他在学医的时候也是得到了自己老师功成杨庆的禁方，不过他没有秘而不宣，而是把毕生的经验一下子传给了六位弟子。 有一些医生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比他们尊贵百倍的帝王以及帝王的家属，他们有的在一夜之间就享有了荣华富贵，有的却悲惨的命运黄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行走在宫廷间的医生们的故事。 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医生啊，叫做淳于衍，他呢是汉宣帝时期的宫廷女医生，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职的妇产科医生。淳于衍这个人天资聪慧，在民间行医当中积累了诸多经验，精于切脉，通晓医药，有人甚至称他是女中扁鹊。不过这个本来可以名垂千古的女御医，且因为利欲熏心而失去了医德，他居然敢谋杀皇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史料记载，汉武帝时期，宫中有个叫许广汉的侍卫，他有个女儿叫许平君。许广汉本来在宫中混得不错啊，有一次不小心把别人的马鞍子放在自己的马背上，违反了宫廷的规矩，被罚宫刑。做了太监之后，这许广汉对皇帝始终是忠心耿耿的， 但是在一次宫廷政变被平定之后，徐广汉奉汉昭帝之命搜查叛乱者的证据，因为失职再次受罚，这次是干嘛呢？被遣去掖庭服役三年。汉武帝巫蛊之祸的时候，后来的汉宣帝刘询才刚出生几个月就被打入了牢狱，之后汉昭帝即位赦免了刘询，但是却被遣到了掖庭。徐广汉和刘询在掖庭结识，并且将自己的女儿许平君嫁给了落魄当中的刘询。不曾想是时来运转，汉昭帝死后，刘询竟然成了帝位的继承人，而徐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也因此成为了皇后。话说这位许皇后被册封后，遭到了当时权臣叫霍光的夫人显的嫉妒，显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皇后，于是在许皇后怀孕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坏主意了。当时淳于衍正好被选入宫中做女御医，专门侍奉怀有身孕的许皇后。淳于衍的丈夫在宫廷里做侍卫，地位是很低下的，而淳于衍认识显，俩人的关系不错，所以呢，淳于衍的丈夫就托他向显求情，让显在大将军的面前给自己美言两句，好得到提升。淳于衍见到显之后就提出了请求，显一听呢很痛快就答应了。接着他跟这淳于衍说，正好我也有一件事儿想拜托你来做。淳于衍忙问不知是何事啊，显说是想让你帮助我的女儿，这件事儿呢只有你帮得上忙。这几天我听说许皇后身体虚弱，御医们肯定要给她开一些补药之类，如果你能在皇后的药中下了毒，那么皇后死后我女儿就能被封作皇后，以后肯定让你享尽荣华富贵。淳于衍听到显的这番话，刚开始也给吓了个半死啊，他推说药是和其他御医一起煮的，而且也得有人先尝了之后才能端给皇后，根本没法下手啊。显又说，这件事儿如果想做就肯定能成，再说有我丈夫霍将军做后台，谁敢拿你怎么样，就怕你不敢做。淳于衍于是在显的威逼利诱之下只能答应了，他就把一种毒性很强的草药附子捣成了碎末，在给许皇后喂药的时候偷偷的把附子和其他的药剂混在一块儿，给这皇后喝了下去。皇后喝了之后感觉头是又胀又痛，不久就毒发身亡了。许皇后死后呢，有人上书御医服侍皇后不利，把淳于衍和其他的御医全给抓了起来。显怕事情败露，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丈夫霍光。霍光虽然也埋怨夫人做事鲁莽，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帮着一块儿来隐瞒。于是他向皇上求情，赦免了淳于衍及其他的御医。而这件事情过后，霍光的女儿也顺利地当上了皇后，淳于衍自然得到了显的很多赏赐，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过可惜好景不长，这霍家在一次宫廷政变当中被诛灭了九族，淳于衍阴谋毒害许皇后的事情也就此暴露，因此也招致了杀头的厄运。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继续来讲一讲这些宫廷当中的形形色色的御医的故事。在东汉汉和帝时期啊，有一位太医丞叫郭玉，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位医学家。而这位郭玉的师祖啊，是一位医学隐士，在四川涪水一带以钓鱼为生，世人称为涪翁。他以行乞为生，遇见患了病的人就会出手相救，最出众的是他的针灸和砭石治疗，常常是一针就见效，曾经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于后世。后来程高拜这符翁为师， 学成之后呢，也成为了一代名医。郭玉早年间就拜了程高为师，从程高那儿学到了辨别三阴三阳的脉象，研究用阴阳变化来诊断治疗的方法。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胞山发掘出土了一件国有黑色虫漆的小型木质的人形，其上有红色漆线的针灸经脉循行径路，这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针灸木人出土地就位于涪江之畔，也就是汉代的涪水。专家分析，这套针灸木人啊，很有可能就是符翁这个流派传授医术的一种教具。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郭玉很擅长诊脉，做太医丞以后呢，给皇帝以及宫中的贵人们治病都很有效。有一回，皇上想试试郭玉的诊脉技术到底有多厉害，派人把郭玉召来，说要让他给宫里头的宫女儿诊诊脉。皇上找来了几个妃子，又在宫中找了一个手很像女人的男子，让他混在这些宫女儿当中，让这些人前头都挂一帘，坐在帘子后头，把手全都伸出来，让郭玉挨个来诊。郭玉一个个把脉之后，抓住那个男子的手说，脉有阴阳之分，此人的脉象异常，必定不是女人。哎，这个精准的诊脉让皇上赞叹不已。郭玉在医术上的高明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有时候啊，在为贵人治病的时候却不能很快的获得疗效。有一回，皇上让生了病的贵人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叫郭玉到一个简陋的住处去给他治疗，结果郭玉手到病除。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呢？郭玉总结出了四难。他说，给尊贵的人看病啊，由于他们地位高贵，我经常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为他们治疗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自作主张而不信任医生，这是第一难。然后呢，他们经常忽视对身体的悉心保养，这就是二难。他们身体羸弱，不能承受住药力，这是三难。而这些贵人们又贪图安逸，不思劳作，这是四难。因为这四难，医生在给他们治病的时候就会畏手畏脚，不敢大胆的用药治疗，而且害怕治疗不好引致自身的杀身之祸，所以治疗时比较保守，反而影响了疗效。可见再高明的医生，如果面对的是万圣之君，都会产生心理压力甚至是恐惧心态，而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治疗效果。这恐怕是每个御医都难以避免的一种心理障碍。由此可知，当年啊，做一位御医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天天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而郭玉所师承的也是当时晋方的一个流派，不过他在宫中一直做太医丞，直到老死。郭玉没有再传授弟子，而且也没有著作传世，这个晋方的流派也是后继无人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朝各代都有关于宫中医事的记载，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个令人或感动或惊叹或憎恶或无奈的非凡医患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行走在宫廷间的医生。 我们再继续说这些宫廷御医的故事。到了汉朝末年至西晋的年间，最著名的御医叫做王叔和。关于王叔和的籍贯有两种说法，史书当中记载王叔和是晋朝高平人，今天对于高平这个地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说是在山东，一种呢则说在今天的山西高平。而在山西高平曾经出土过制药的石窑以及制药用的石臼、碾等等这些工具，据分析说这些很有可能是王叔和当年留下的。由此看来，说王叔和是山西人可能更合理一点。王叔和曾经做过曹操的专职侍医，后来又当过王府的侍医、皇室的御医，最终升到了太医令。这个人学识渊博，很喜欢钻研。他对这个时期的医学贡献主要是他著述的《脉经》和整理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脉经》是咱们国家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研究脉学的书籍。前代的医学家呢， 虽然对脉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归纳总结，对于脉学当中涉及的脉象名称、诊脉方法等等也都比较的混乱。而王叔和通过多年的行医经验，对诊脉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范。首先，对于诊脉的方法，在古时诊脉的方法呢叫做三步九侯，这三步就是指人的手、足、脚，每一步下面呢又按照天地人分为三侯，这样呢一共是九侯。因此患者在接受诊脉时就要从头诊到脚，过程很繁琐。而王叔和创立了一种叫寸口切脉法，这个方法只需要诊断病人的腕部，将食指、中指和环指放在病人腕部的寸、关、尺这个部位，由此可以诊断人体内脏的疾病。王叔和还提出了寸、关、尺三部脉与脏腑的关系。这种寸口诊脉法确立之后，后世的医学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所以王叔和在诊脉方法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这个切脉啊，在古代是医生了解病情最重要的手段，但是由于是用手来感觉，那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所误差，这个误差可能就会酿成大祸。所以王叔和在细分脉象时，对相似的脉象如何分辨做了系统的描述。比方说，他首先确定正常的脉象，即平脉的概念，通常是以医生的呼吸来计算，一呼一吸，脉搏跳动四次，相当于每个分钟是70次左右，这是正常的脉搏速度。平脉的特点是不浮不沉，不快不慢，和缓有力，节奏均匀。与平脉做比较，王叔和细分出了24种脉象，对每一种脉象都描述得十分的细腻到位，同时言简意赅地准确指出了诊脉时的感觉，特点很鲜明，就像是口诀一样。比如说到浮脉，说举之有余，按之不足，表明其脉搏显现在浅表的部位。滑脉，往来前阙，流利辗转，涕涕然与树相似，是一种圆滑的感觉，气实血涌，往来流利，这种脉象属于实热。妇女如果没有病却有滑脉，就可能是怀孕的征兆了。王叔和还特别提出了相似的脉象，并加以仔细的区分，可以使医者在诊脉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在脉经当中，王叔和还提出了季节气候变化对脉象的影响，说人体在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啊，由于生理适应环境的变化，脉象也会有所变化。王叔和总结出了春弦、夏红、秋毛和冬实这四季脉象的特点，就是说啊，春天的脉象微弦，夏季的脉象微红，秋季的脉象微浮，冬季的脉象微沉。如果在某个季节出现不该出现的脉象，就会提示说人体生病了。那对于脉象的诊断，王叔和还提出了因人而异的论点，就是不同性别、年龄、体质以及不同体型的人，脉象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肥胖的人，脂肪较厚，脉象呢会沉一些；瘦人浮一些；妇女的脉象多细，小孩的会快，老人的会弱一点。王叔和的这个脉经在唐代还曾经作为太医署理医学教育的必修课。脉经不仅在咱们国内广为流传，其影响力还远及到了日本、阿拉伯等地，这些地方对脉学的认识和研究也都是建立在王叔和的脉经基础上的。另外，王叔和还有一大贡献，就是他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时期的医学巨著，那时候的书啊都是写在书简上，加上连年的战争，书籍很难留存。王叔和在做太医令时，花了很长时间四处的收集整理这《伤寒杂病论》的书籍原稿，最终把这个原书的大部分书稿都收集完整，并着手进行编辑整理。在修复原书的过程中，王叔和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其中，《伤寒论》主要是记录各种伤寒病症的治疗方法，而《金匮要略》则是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虽然后人认为他对原著进行修改可能有悖张仲景的初衷，但是如果没有王叔和的整理编辑，这本医学巨著可能会永远的失传。